我国东西海地区比去年同期多捕捉了4000多吨海鱼，尤其是从二月底开始出海捕鱼以来，西海地区集中力量大量捕鱼。水产省彻底建立全面掌握海水温度、海流和方向资料捕鱼情况，通报给各水产事业所的指挥船和渔船的体系，使得渔船立即驶到有关水域。东海地区渔场也积极活用新的渔具和各种渔网捕捉各种海鱼。